来自于卓林蔡依林的《感觉你的存在》，是存在于她那张叫做《Show You Love》的专辑里面。蔡依林从2014年的时候专辑《Play》到现在已经4年没有新专辑面世了，所以这一次马上她要发行的全新的个人专辑，自然受关注度就会很高。名字呢一经推出之后就是很有争议，《Ugly Beauty》。用她自己在个人社交网络上的话说呢，这一次她要做的是掀开藏在完美表面背后所有的丑陋，来窥探那些他曾经费尽了全力埋葬起来的情绪，恐怖的、真实的，也是脆弱的故事。简而言之，就是要面对他在出道之时的时候曾经遭受过的一些网络霸凌的经历，通过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用音乐来呼唤少一点网络霸凌。周三下午的3点，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我是戴毅。 都是一个人，爱上就变一个人，大声寂寞的飞轮，渴望坠落的单纯，爱来的时候很天真，会遇到不该碰的人，会相信迷失的永恒，会让自己无尽的等。为什么下坠却想在天上飞，我感觉不对，为什么崩溃还坚持不撤退，我需要安慰，以为不会跑的女人最后还去追了别人，因为受过我不忠，因为关系太空洞，失去会让爱在沸腾，是痛苦才能算出灵魂，亲爱的终于找到苦闷，原来幸福需要不幸陪衬。为什么下坠却想在天上飞，我感觉很对，为什么眼泪伤心的那么美，我相信完美，但一无所有才有能力醉、天使和魔鬼没有谁错或谁对，因为都是我的宝贝、

tremble feels so natural to me. This is love, and love is easy. It's the easiest thing to do. This is love, and love completes me. Cause it feels like I've been missing you. A simple equation, but no complications. Leave you confused if this is love, love, love. It's the easiest thing to do. To do. 什么？想做什么？美丽我是人间烟火，做完整的我，拥抱什么？失去什么？ 天不争人间烟火。我发现黑比唱歌的时候，微信平台上面互动平台的留言变多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我知道很多人也很想去看突破想象在凯迪拉克中心举行的演唱会，因为不仅有田馥甄，还有 JJ 林俊杰，还会有 Sandy 林忆莲，所以很多人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求票，哪怕是一张票都好哈，希望可以让小编看到。比方说像森森罗，早上好，静，还有 Memory M 心，还有以及这位朋友 Fruce，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不是这么念哈。他说很想找个机会去跟暗恋的男生一起去看这场演唱会，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就努力的试着争取一下。我真的很希望后台的小编可以看到你留言，不过很可惜在我这个时段里面没有送票的环节，还是要祝福你加油。 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里，想起过去，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润湿眼底。曾相会爱别离，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缘字终难猜透，猜进心里，却依然离。会祝福我，我也会祝福你，且把泪水轻轻拭去，期待再相遇。就算相见无期，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我也会想起你，默契永存你我心底，情缘系千里，且行且珍惜。偶尔想起过去，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润湿眼。心里却依然离去，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你会祝福我，我也会祝福你，且把泪水轻轻拭去，期待再相遇。就算相见无期，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想起你，默契永存你我心底，情缘系千里，且行且珍惜。 Thank you.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8号在北京召开全国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文艺高举旗帜，守正创新，进一步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随着不少网络平台将短视频与直播功能相结合，网络直播热度依然很高，但背后的问题仍值得关注。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获悉，北京网络安全系统于今年第三季度开展对短视频类网站专项整治，共清理违规短视频140多万部，关闭违规直播间53万间，封停违规账号80万个，行政处罚违规平台3家。相关负责人表示，短视频直播平台用户多，影响广，应加大播主和注册用户的准入门槛，引导平台传播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内容。同时建议建立网络主播黑名单制度，对于有违法违规行为的网络主播一战封杀，战战封杀。最后再来看，最近中国首个青春体育跨界 IP 超新星全运会顺利收官，以竞技体育为核心，让近150位在影视歌等领域小有成就的超新星们集体跨界成为运动员，打造了一场专业的大型跨界体育赛事。这个节目播出后获得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原来体育竞技这么有魅力，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的运动会，看完之后想找个射箭馆来练习射箭。其传播的体育正能量得到了如潮好评，也让大家更加了解体育项目，对体育知识的科普、体育精神的传递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这首歌陈红古老的故事，在歌曲的中段的部分哈，有一段是把歌词很还有特点的一个部分，在间奏的时候再复述了一遍，好像有一种唱歌和诗朗诵并行的感觉。虽然这样一种音乐处理方式有点老派，但是确实那个年代，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好像很流行这样子来做。所以那时候小孩子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学着在中间仿佛像诗朗诵一样哈，把这样的歌曲做这样的处理。这首古老的故事是我对陈红最初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首歌。对不起，又暴露年龄了。古老的故事是陈红在1994年的时候发表的，收录在他个人的专辑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演唱他的金曲常回家看看，但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连续了3年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1991年、1992年、1993年。一首老歌穿越时光哈，3点38分，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我是戴毅。 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恐惧，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走走溜溜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预留欢聚，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恐惧，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走走溜溜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悲欢离合走了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预留欢聚，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走走溜溜有太多断断续续，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预留欢聚，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周华健和他的关门女弟子李杜的合作难以抗拒，有些东西真的是它表现出来的一种诱惑力超强，可能会给人的感觉真的很难抗拒，但是你一旦触碰了它，接触到它，就会使你堕入到万丈深渊。所以不管是有再多的青春，有再多的金钱，有再多的能力，也不能够随意的挥霍，不然最美也会凋零。最美我今天听不到了哈，就把这首男人 KTV 侧田的版本，在周三下午10月28号3点42分， 可能很多人翻翻手机新闻都明白为什么了。有请侧田，男人 KTV。 每次当苦恼失意，漆黑的 K 房里围住，喉咙呼出每个心字，这歌词原来碰到他痛苦处。要吐苦水也许我不愿意，潇洒分手装作太轻易，然而啤酒仍苦得相当讽刺，让我关门，利用麦高峰哭喊几次。没有歌，怎敢说心事？受了伤，始终怕别人知。借风避雨，要吐苦水也许我不愿意，潇洒分手装作太轻易，然而啤酒仍苦得相当讽刺，让我关门，利用麦高峰哭喊几次。没有歌，怎敢说心事？受了伤，始终怕别人知。 侧田真的很会唱歌，他会用自己的风格改变一首歌曲原本给人固有的一些印象，所以在他的声音，在他的音色和处理方式当中，仿佛对一首老歌做了一种重新的编排，有了属于侧田自己的一个全新的版本。男人 KTV 其实是一个男人们在KTV 里面抱团取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前其实不太懂，长大之后会发现说，其实男人身边那个女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他身边的女人是一个桃花仙的话，他可能就会为他，遇山开路，遇水搭桥，遇到事情也能够逢凶化吉。但如果是个桃花鬼的话，可能就是很多事情除了说一笑倾城、姿色动人之外，所有事情都不对了。所以男人身边的女人也很重要。好了，3:47，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最后一首歌来自汪苏泷，《一笑倾城》。稍后4:00是能量音乐。